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06集。这期的寻找凶手虚拟案件发生在一辆公交车上，背景是北方的某处城市。在案件中，一声爆炸过后，车壁扭曲，车窗碎裂，座椅也是支离破碎，公交车上所有司机乘客尸骨无存，司机死在驾驶位上，五名乘客全部坐在自己座位，成了五具焦黑的尸体，其中两具严重破碎。寻找凶手请了六个群演，分别扮演六具尸体，他们在上场前还对八个嘉宾打了招呼。寻找凶手中的尸体全部都为真人模仿，也为了节目效果，八个嘉宾抽签，何修义抽到了警察。 警察？ 突然之间压力陡增，警察是游戏中核心人物之一，一期节目会有两名警察，六个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凶手，有点像是当年风靡全球的游戏《天黑请闭眼》，只是凶手变成了只有一个。在这期中，何修义与总工程师扮演警察，剩下六个嘉宾分别为嫌疑人 ABCDEF。 到节目结束时，何修义与总工程师需要枪毙一名凶手，而后节目组公布答案，正确则警方赢，错误则凶手赢。何修义更希望自己抽到的是普通的嫌疑人。背诵一下资料，化身为死者的学长学弟、上司下属等等角色，老老实实回答警察的问询，就像演戏一样，没有什么困难，也不会有太多的镜头。现在却要当真进行推理才行，也是倒霉，四分之一的几率就被他给抽中了。接着八个抽好签的嘉宾分别进入八个房间，他们每个人都有半个小时时间用于了解和背诵关于自己的背景资料，比如跟死者的关系，还有案发时在哪里等等。何修义翻开了笔记本的封页，开始快速的浏览。 X 市公交车爆炸案，死者 A 司机，死者 B 左边第一排乘客，死者 C 左边第三排乘客，死者 D 左边第五排乘客，死者 E 右边第二排乘客，死者 F 右边第四排乘客。嫌疑人 A， 死者 A 司机的丈夫妻子，嫌疑人 B， 死者 B 左边第一排乘客的同学，嫌疑人 C， 死者 C 左边第三排乘客的同事，嫌疑人 D， 死者 D 左边第五排乘客的等等等等。何修义一直翻到最后，发现如总策划所说，真的没有剧透，也就是说除了抽到凶手的那个嘉宾外，没有人知道真相。这个游戏还真的要依靠推理能力而不是演技。半个小时到，游戏开始。按照节目组的规定，何修义穿上了一身警察制服到了案发现场。他发现其他人也都换了衣服，有的像是个学生，有的像是个工人，都不需要自我介绍，仅从衣着就能将他们从嫌疑人 ABCDEF 一一对上号了。 好，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先来一轮筛选。 寻找凶手这个节目十分的奇特，在探案前，全部的八名玩家需要参与个小活动，输的人会在正式游戏中处于不利的位置，比如被限制勘察现场的时间等等。小活动多种多样，不过其中归根究底需要智商。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小活动就叫做抓豆子。 啊，抓豆子？ 说完，主持人将一袋豆子扔在桌子上。 这袋豆子呢，一共有120颗，八个人每人抓一把，抓到数量最多和最少的都输。哦，最后一个人必须全部拿光所有。如果有并列最多或者并列最少，全部算输。那么谁第一个来呢？ 苟富贵刚想去，便被旁边的何秀义猛地扯了一把。他一个犹豫，便被别人领先了。 怎么了？啊，早点去，别抓太多，也别抓太少啊，不是更有赢的希望吗？ 第一个去必死无疑。 啊？ 何秀义解释道，他正好拿15颗，也就是1/8，还有1000希望，否则必死无疑。 见苟富贵不懂，何秀义又继续小声地说道，如果他拿了少于15颗，那么第二个去的只要拿比他多1颗就安全了，因为8个人要拿光全部12颗，后面肯定有人会多于15颗的，不可能个个都比15颗豆子少，否则拿不光120的总和。然后第三个再比第二个多1颗，第四个再比第三个多1颗，以此类推。同理，如果他拿多于15颗，那么第二个去的只要比他少拿1颗就安全了，因为后面一定有更少的，这个游戏要么全灭，要么至少死1个和最后1个。当然这是剩余人的智商在线的情况下，这比索然要给他做的那些题简单多了。站在苟富贵另一边的总工程师也没迈步，他似乎听见了何秀义的讲话，用有点欣赏和好奇的眼神看了何秀义一眼。本来呢，总工程师是不指望另外一个明星警察能帮得上什么忙的，打算全靠自己破案，就像以往各期节目一样，不过现在一看也不一定哦。 好，那么方才输掉了的方木和谢小溪在游戏的最后一轮当中要丧失为自己辩解的资格咯。 寻找真凶一共3轮的提审，最后一轮提审结束之后，两名警察枪毙某个嫌疑犯之前，嫌疑人们会有一次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前面6期已经证明了这个机会至关重要，有的时候警察明明十分怀疑真凶，却会因为真凶的诚意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原本是正确的怀疑，让胜利白白溜走。此话一出，方木惊呆了， 啊，这个代价也太惨了。 他是第一个去捡豆子的人，而谢小溪性子比较高傲，是最后一个。 这个没办法哦。好的，那么既然全都准备好了，寻找凶手正式开始。 没人看见，谢小溪的眼瞳露出了一丝皎洁的笑。这期游戏有个陷阱，这导致了它与之前6期非常不同。这个陷阱如此难以破解，正好可以用来刁难据说智商高达160的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工程师。换句话来说，这期难度远远高于往期。何秀义与总工程师先要勘察爆炸现场。6具尸体衣服烧焦，面目全非，各种物品散落一地，上面还有大量的血渍，公车玻璃全碎，现场一片狼藉。总工程师捡到了闹钟和金属线，两样东西说明什么一目了然，这并不是意外，而是有人蓄意使用定时炸弹制造惨案。此外，何秀义还找到了一个铅笔盒，铅笔盒是真铅笔盒，不仅仅是道具。何秀义戴着副手套将它拾起来，小心地放在了塑料袋子里面，现场还有凉鞋等等许多其他东西。何秀义与总工程师一一取证，十分小心，物品足有好几10件，摆成了一排，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寻找凶手与其他类似节目不一样的是，它很真实，力求还原警察平日破案过程。它是公安部某个媒体中心与电视台联合设置的公安教育特别节目，目的之一就是展示警察队伍素质，因此总策划也格外的注意细节。然后两人询问现场证人，证人也是明星嘉宾，寻找凶手大热之后，连证人都成了抢手的位置。一个证人夸张的道， 我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吓死人家了，过了好久才被灭掉。 哎，是的是的，公车烧的只剩壳了。 再然后，何秀义与总工程师结束问询现场证人，开始调查死者身份以及人际关系。他们两人手持蓝色文件夹，一行一行的阅读，装作商量案情，非常自然地锁定了6个嫌疑人，也就是谢小溪、苟富贵等6名嘉宾。这6名嫌疑人分别为 ABCDEF， 6名死者跟他们有些过节，有的是刚刚开除了死者和另外几名员工的变态老板， 有的是此前发现了死者与丈夫的奸情的原配妻子，有的是被死者长期凌霸过的同班同学，总之 ABCDEF 六名死者每个人都有一个被人杀的理由。嫌疑人被一一问询，可是出乎总工程师意料之外的是，每个嫌疑人都平静地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不会去杀那个人，而且似乎全都无懈可击。有人已经拿到老板给的补偿工资，有人已经打算跟她丈夫分居离婚，等等等等。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